45。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想知道，就是我镜头，我面对的这只镜头为什么对的是那边儿？请我们的技术老师一会儿帮我们协调这个调整一下啊。我面前的这一只这个摄像头啊，现在他不知是对的哪一个方向，也许是对我们的电脑有话说，还是怎么样啊？我不太理解他的初衷。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大脸的话题，所以我们摄像头可以适当的转到我这边，让大家更近距离的了解高丽到底是不是一个大脸的主持人啊，这个有助于大家更全面的了解我。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希望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互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还有就是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为什么说是一个关于大脸的话题？因为美国有一家这个商业机构，他们做了一个调查。那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脸大的人，通常呢是比较有面子的人。那这样的有面子的人呢，是更适合做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因为他们有上进心，更有上进心，相对来说求知欲更强一些。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关于大脸和面子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我们职场有高招，对，谢谢我们的技术老师，这样看起来脸是不是小一些呢？啊，请到的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高级顾问，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关林凤啊，江湖人称关姐，也可以称之为关总。关姐好。 大家好。 这个话题您来心理上有没有一些负担？ 还好吧， 还好。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没多想，但是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个稿签，说这个您这个鼓了多大勇气才上这个节目的？我发现我掉坑里了。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关姐的脸一点也不大啊，但是呢，因为关姐是这个人力资源方面的资深的 HR，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今天这个话题能够让大家和关姐有个更好的互动。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大脸的话题。那我先问一下，您认不认可他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就是通常公司主管的脸比较宽，因为大脸的人不怕丢面子，有求知欲，这是他们调查的结果，而且更具有管理能力，有大脸精神的人更容易成功。就是美国这家叫罗林斯特别闲的这个学院，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调查，您认同吗？ 我觉得可能从概率统计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个脸型长得比较这个方比较阔的这种脸型，也就是说这个线条比较硬朗的脸型，可能担任高级主管的居多。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就是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体内其实都是有这个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那么当雄性激素的这个分泌比例这个相对于平均同性别的平均水平偏高的时候，那么人就表现出来这个线条是比较硬朗的，然后可能偏雄性特征更明显一些。那这样的人其实他有一个特征，就是 咱们说的有点雄心勃勃，有野心、 哦、对， 那往往这样的人在职场他可能工作起来更有干劲儿、 嗯、 更有积极性，更主动、 嗯、 那么这样的人呢也更容易在职场从一群人里脱颖而出。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可能在概率统计的角度那么脸稍微长得比较线条硬朗宽一点的人呢、 嗯、 可能更容易成为这个领导层。 嗯，所以您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 有道理，对、 嗯、那您说像我这样的就是脸部线条这么不清晰的人得怂成什么样同样是大脸就是因为线条不明确所以是一个很怂的人其实呢刚才关姐说了，是相对于来说啊，我们还是称之为关总，因为在我们这档节目里面关总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建议是在职场上很中肯的，就是他有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支撑，我给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他是说呢，公司主管的脸通常比其他员工的脸更宽，更大。那他这样的人是不怕丢面子，有求知欲。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们一个调查的结果，为什么呢？说呢，人的相貌特征和体内的睾酮水平有关。 对， 那高水平的睾酮会影响骨骼和肌肉的结构，所以颧骨呢会比较高，脸呢显得更宽更大，同时呢也会刺激人追求目标，喜欢管理的这种心理。那我也知道了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仕途之路一直不太坦荡，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长得比较怂，那没有震慑力。 应该说你线条比较柔和，女性特征更明显。 您知道，我就突然想起一茬，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美术系的老师带着一些学生到我们其他的院系，来想找一些好一点的、优质一点的模特，他们要做这个素描来画人物肖像，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做的特板正啊、然后恨不得 希望被选中， 坐屁股底下坐俩垫子然后能选中我，最后选了好几个女生没有选上我，我当时是很困惑、我还特意去问了一下这个其他美术系的其他的学生，我说为什么没有选、他说我们选的是脸部线条很清晰的、轮廓特征比较明显的，那像你呢就是反之嘛，他就是 稍微柔和， 就把这个话就吞进去了。那其实好听点融合，就是说白了就是脸上长了一片，拎不出五官来，所以对他们来说估计是很难下笔的，所以就没有选上。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他不管是我们从这个生理上面他给出的一些科学的解释，反正最终呢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我脑子里面过了一下，我身边还真是有不少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面部线条很清晰，轮廓很硬朗的，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他们在管理的岗位上的人还是居多的，所以我们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你认同吗？就是我们给他言简意赅，就是脸宽的人、线条比较明确的人、清晰的人更适合做管理岗位啊，这样的这个说法和调查结果您是不是认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其实呢除了这个脸宽之外，它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大脸的人不怕丢面子，这个您认同吗？ 其实我觉得不怕丢面子跟脸大小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觉得不怕丢面子，首先呢就是你要清楚你要干什么，你想要什么啊。那么当你清楚这些东西的话，你会把面子这个事情就想得比较透。你就觉得什么时候我这面子可以不要， 没错， 什么时候我这面子必须要。因为说穿了，其实人要不要面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你是不是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往往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的人，他会这个拿自己开涮。 对， 拿自己打趣， 自嘲， 可以自嘲。但是相反是反而是那些比较自卑的人，比较玻璃心。 对， 你可能一说点什么他就很敏感， 对， 觉得你是不是在说我。 有诋毁的意思， 特别怕丢面子。 对所以是跟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内心建设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就是你足不足够自信。 是， 但是我特别认同您刚才说那一点，就是我要明确，就是我的目的性很强， 对， 我目标性很强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面子是可以有取舍的。 对对， 就是经常我们说 在家里面，就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对， 这个所谓的小两口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能拎得清我这个环境 什么重要， 什么更重要啊，就无所谓所谓的面子了。因为有时候在职场当中，大家可能会经常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有理啊，那我这个事儿绝对不让步。然后也有人劝，哎呀，就不要为了那点面子怎么样？但是他一定会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他不会做这个退让的。 对，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李嘉诚最早做推销员的时候，去挨家挨户推销塑料花。那个时候呢，他就说，我可能推开十个门，敲开十个门，然后有八个人都是一敲开一看我拿着东西，立刻就 关 掉门了，就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说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有尊严的，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是一个初出茅庐来社会闯荡的，而且他当时是有这个家大的家庭这个背景为依托的，他其实是在叔父的这个工厂里面，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情。 对， 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到了一种乐趣。他觉得每天去面对不一样的人，然后去面对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拒绝的时候，他是可以完全提炼自己的。 是是， 所以他不会去在意我丢没丢面子， 对， 我用不用去给人家赔这个笑脸，他只在乎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我可以去跟很多的人打交道，学到不同的人，我要去应对这个不一样的处事原则。 没错， 所以就是很明确我在那个阶段目的性是什么，那也就有了后来李嘉诚非常经典的一个销售哲学，就是好的销售不是让顾客觉得你是去赚他的钱，而是为他好。 没错，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功其实都有道理的，前提是你把这个面子看得是不是很重要。 是， 所以观众有没有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和这种大脸啊，你脑子里过一下，身边有那种大脸，确确实实是他把这个面子这个事儿能拎得很轻的这样的人？ 有，而且呢，我脑子瞬间闪过的都是曾经在我们公司当过高管的，男性的也有，女性的也有，就是比方说，他为了拿到一个项目，他可以去说放下我的所谓的面子，然后去做一些对这个促成项目有好处的事情，不管是跟这个政府机构打交道也好，还是说去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作方分包商或者是对甲方，在谈判的过程中，他都有可能会说，先把自己的面子，所谓的自尊放在一边，然后去积极的促成这个项目，包括就是说，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跟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去打交道，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可这样可那样，那么你怎么去跟人家去这个交往打交道的，这个才能够让这个上级给你更多的支持，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些高管他基本上都能够做到说，我把我自己的所谓的自尊和面子放下，然后去积极的促成项目的这个成功和顺利的推进。 对，我刚才在这一直播看到有朋友说，其实大脸确实有很多的好处，但是现在呢，这个小脸当道，很多女孩子都特意去整成，包括很多男孩子，都不愿意有大脸，就觉得小脸才是这个时代的王道，说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完全是关注到一个美容层面的话题， 美容这个从这个看上去是不是符合时尚、符合潮流？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说别的啊，就说演员这个职业啊，这个行业，它应该说是对外貌是非常这个 要求 比较高的，而且呢，小脸儿所谓的巴掌脸儿，可能在镜头前可能这个效果更好。那既有像章子怡、像这个范冰冰这种小巴掌脸儿，这个咱们符合咱们传统审美的这种这个鸭蛋脸儿，他们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那也有像孙俪这种，可能她脸没有那么尖，下巴没那么尖，脸部的轮廓相对来讲比较硬，那反而也促成了她可以演大女人这样的角色。 对， 假如她也长一个锥子脸，那我估计像《芈月传》、像《甄嬛传》，可能就都找不着她了， 没错， 因为她没有那个太后的那种威严，王后的那个演王后这样的角色，她可能拿不出那个架势。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各有各的好吧。 嗯，所以就是像那样的角色，其实像我这样的脸还是蛮适合的。 是是，你如何尤其适合演唐代的美女。 我以为您说尤其适合演唐僧。这唐一出来我心里一激灵。所以我们也特别认同大家现在的一个审美观，我觉得每个时代造就的这个审美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常，原来我不管是在我的这个人人网上呀，还是各种社交网站上，我的个人标签都是梦回大唐。就是我那个心情有多么的迫切，大家应该知道。但是这个时代的审美我不能说它有任何的问题。 嗯， 现在大家的这是一种趋同的审美，就觉得小脸当道。 对， 但是我想告诉这位朋友的是，我们大脸也有好处啊。 对啊， 比如说我们大脸用化妆品，你看我们用的多快。一张面膜 都 扶不住， 很快就可以更新。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我姑姑他们脸特别小，我经常比如说他们来北京或者我回老家的时候带上我的面膜， 嗯， 我敷面膜，他们有时候也会用我的面膜，总觉得我从北京带来，因为我的东西都很好嘛。 对， 然后每一次他们脸都特别的小，每一次我姑姑说你这是不连脖子一块都敷了，我说你们不可以这么侮辱我好吗？所以其实关于大脸它有很多的笑话，但是呢在我们今天这个职场话题当中，我们也特别想问大家，你是不是很认同真的大脸的人他的这种上进心呢、啊、或者求知欲啊，或者管理能力各方面就比小脸的人要优处很多。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很认同，就是关于大脸他的这种工作的魄力， 嗯 啊、工作的理性的这个程度。 嗯， 那同时我们在回过头来说，这个大脸的人是都好面子的。 嗯， 我首先问一下关总，您对这个面子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就是怎么样的人他是真的是好面子，怎么样的人他可以是把面子丢掉？ 我觉得其实面子说穿了，我觉得还是自尊心， 嗯， 对吧？是自尊心的一种另外一个说法。 嗯， 那你说自尊心，只要作为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但是这个自尊心他我觉得也有个度。 对， 就是我们的自尊心维持在正常一个水平的时候，我们交往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很舒服的。 嗯， 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玻璃心，人家说一句什么你都觉得这句话是冲我来的。 嗯， 甚至两个人在那说话你都想着这人是不是他们俩在说我什么坏话。嗯，你如果到了这样子的话，这个所谓的这个玻璃心，那你就没法让别人跟你很好的相处了。 嗯，我觉得要如果像刚才您说的最后那种情况，就是有个两个人在小声的耳语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是不是在说我。 嗯， 那我就建议你这位朋友 看看心理医生了， 看一下去找一下我们上一档节目的那位嘉宾。 但是你说人完全不要自尊心，可能没皮没脸了也不行， 也不行， 对吧？ 嗯， 你这样的人到哪儿去，这个吃嘛嘛香干嘛嘛不灵的，谁怎么说都无所谓，皮皮塌塌的，这种人在职场也没法待。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面子也好，自尊心也好，要让他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 度， 把握一个度。 嗯， 对，保持在正常的水平上。嗯，该要自尊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自尊自爱。 嗯， 那么该放下我们的面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哎呀我这面子多重要，然后让工作让人际交往都因此受到影响。 那您有没有这样的您自己这样的经历，或者在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就是他把这个自尊心面子和他的这个所谓的上进心能拎得很轻的人？ 拎得很轻的人我遇到过很多。 嗯， 就是说像有些你看我们一年也是每年都会进新人嘛。 嗯， 那一波来的应届毕业生我们多的时候几十个人。 嗯， 你尤其是我们一开始为了让他们尽快的融入团队，都会有一些像拓展训练这样的一些培训环节。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拓展训练这种互动性非常强的这种培训环节里头，因为其实那个拓展训练的项目多少都是有一些挑战和难度的。嗯，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呢他会说哎，我不怕失败，我也不怕说这个事儿我做不好了丢面子，那么就跟大家这个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团队的融入。 嗯， 但是有些人你明显的看出来他觉得这事儿把握不大。 嗯， 他就往后缩。 嗯， 我先看你们先怎么弄， 甚至该到他这个承担他该承担的角色的时候，他也往后说，往推，让别人去往前冲。这样的，其实在整个一个团队建设的过程中，你能看得很清楚。 嗯， 那包括就是说，在新人员工入职以后，在一开始，其实新人你不管你原来学的专业跟这个行业有多对口， 嗯， 实际上你对这个公司的工作流程、这个包括这种团队之间的合作，这些程序上的东西你都是不熟悉的。 嗯， 尤其是很多名校的学生来了以后，有的时候觉着，哎呀，我这顶着名校的这种光环， 嗯， 我要什么事儿都问，这玩意儿多丢面子呀， 嗯，屈尊啊， 对。但是往往呢，实际上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这个不耻下问，其实对他们来讲也谈不上， 嗯， 因为他们是新人，你问都是问老师的，问前辈的，也说不上是不耻下问，就是说那种虚心向这个前辈求教的那些学生会成长得非常快。 嗯， 反而是那些就是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很重的人，什么事儿都在那儿，哎呀，不懂也不问，不明白也不问， 嗯， 然后自己在那儿闷头琢磨的，这种孩子往往就成长得比较慢。 没错， 甚至有个别的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可能有些事儿他做得不好， 嗯， 或者做得不对，那我们一般都是会给新人配一个这个导师的， 嗯， 可能导师跟他讲你这个地方做的这个有问题，然后给他改了，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沟通的方式方法也有点这个欠火、欠技术、欠技巧，那么呢，有些年轻人就有点受不了。 嗯， 有的比较极端的，甚至就哭，就不能说，一说就哭。那你这样子的话， 没法 指导你了，对吧？说句实在话，给每个新员工配一个导师，是希望能够在导师的引导下，他能够尽快的熟悉工作流程，尽快进入角色。 嗯， 那你想想，你做的不对，导师说你两句，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嗯， 你如果一说就哭，那下次导师不说了，你这个导师对你来讲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没错，其实您说这个，我特别认同。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带过一个实习生， 嗯， 那个孩子是人大新闻系的研究生。 嗯嗯，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是就是身上他学了很多的，就是我们那代人学新闻的时候没有学到的一些知识。 嗯， 他更符合当下的这种互联网的一些技术。 嗯， 所以我在很多过程当中，我是特别愿意跟这个小孩沟通，看似我是他的这个实习老师， 嗯， 但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向他学了很多。 嗯， 而且我这人私底下比较爱开玩笑。 嗯， 所以我经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姓林。 嗯 啊，他平常他叫我高老师，我向他请教的时候，我都叫他小林老师。 嗯， 我说小林老师，我不耻下问啊，然后问一个怎么问题。 嗯， 隔一段时间，小林老师，我不耻下问一下。后来他一听我叫小林老师，就条件反射， 嗯， 又有问题来了。然后那个孩子，因为我跟他经常开玩笑， 嗯， 就形成这样一种互动方式。他就说：“姐，咱能耻一次吗？”我不是总说不耻下问一次， 嗯， 他说咱能耻一次吗？我说你看你这样的话，这个实习就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你注意最后写这个实习鉴定的人是我。 嗯， 就是那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轻松的互相讨教学习的过程。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都放下了所谓的面子。 对， 我们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是 目标是什么，所以最后达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 对， 这个小朋友呢，他在传统媒体学到了就是该有的一些所谓的稳重， 嗯， 一些我们表达讲话过程当中一些尺度的把握。那我呢也从这个小朋友的身上学到了，比如说当下互联网我们应该怎么去切入。 嗯， 他告诉了我很多90后的一些点子。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最终都达到了一个目的， 教学相长。 对，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你把这个面子这个事儿拎得很清楚。 对对， 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里，有一个同事犯了一个错误。 嗯， 犯了错误之后呢，领导开会就批评他。 嗯嗯， 当然也不是大范围的会，就是部门内的一个小范围的会。后来这个同事这个事儿就很难释怀。 嗯嗯， 他呢就是难释怀的一个点就是领导没有给他面子。 嗯，当那么多人让我下不来台， 为什么要在会上去说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他很长时间这个事儿他都就背着这个包袱。 嗯， 嗯， 他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他的眼睛里面是心有芥蒂的。 嗯， 他就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 不是特别没面子，大家怎么看我、 对。 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就是特别要好的几个同事， 嗯， 吃饭就是私密的场合在聊天，我就后来实在没忍住， 嗯， 我就说你自己前提是犯了错误， 对， 你都没有把自己这个面子当回事儿，颜面当回事儿，因为我们这样的工作单位是不允许出这样的错误的， 没错， 那你又为什么要求别人给你这个面子？ 是啊， 就这句话之后他当时是很难接受的，就甩脸子了、嗯、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我叫你们是来安慰我的、你怎么还好雪上加霜呢、后来他过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又把我们叫出来， 自己想明白了， 对，他觉得那句话把他点醒了、然后他就放下这个包袱，就之后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差那么一句话， 嗯， 差别人那个点拨一下， 对，所以这个面子其实有的时候就你必须得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能是别人给你的，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没错，你技术过硬， 嗯， 你让别人说不出什么来， 没错， 才有面子、才有所谓的尊严。 嗯，那关总，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是什么事儿你很看重的？就这个面子是我必须要争的。 嗯， 什么事儿你觉得是可以不必在意的？ 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干部的任命。 嗯， 就是当时呢，走完考核程序以后，就是按正常程序来讲，就该下我这个发任命的文了。 嗯， 但是呢，这个。因为后面还有两个，就是也是一起要任命的干部、考核程序还没走完，所以呢前面那个考核程序走完的那个文就没下，就等后面这两个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起下。当时呢领导，就我的主管领导呢，就不太高兴， 嗯， 就说他比较着急嘛，他说你看那个谁谁谁的那个考核已经完事儿了，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文都不发呢？ 嗯， 啊，那个你们在拖什么？我说你看，一个呢就是正好过十一放了个小长假， 嗯， 我说另外呢，我说我觉得当时这个考核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 嗯， 我觉得如果单独给他下文的话，这个可能这种负面的这个声音会更多， 嗯， 我认为跟另外两个人一起下文的话、可能呢这个负面的影响会小一些， 嗯， 其实对他更好一些，我说而且不差这么一两天了。然后当时领导听完了以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因为当时他把我叫进去的时候是很严厉的， 嗯， 就是有点像说不好点儿，说有点像训斥了。 嗯， 那个对我来讲，我是其实是当时觉得心里头很不舒服的、 因为你有你的道理。 对，因为我有我的道理、但是在我这个道理没讲出来之前，他跟我说这些，其实我倒也觉得，因为那个领导我们之前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 合作 和信任关系的， 嗯、 所以我想我要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嗯， 那说清楚了以后。因为当时我其实跟他说的时候我也很严肃了、他之前跟我那样一个态度，我其实当时心里是很不太舒服的。 对，您想啊，你说我这脸部轮廓这么清晰、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的时候也很严肃、而且我当时我也说我说这个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有没有做过，就是说我的这个工作有没有说因为我的失误造成的这种对公司 的 负面的影响，我说我们这种基本的信任应该是有的。后来他一看我那样子，他就说：“他说哎呀，这个，你不要多想啊。其实我也就是觉得，你看你们这个考核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下文？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去跟他去澄清。 对，就所谓的争一下面子， 争一下，因为这个不单是我的面子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主管领导对你这个部门的工作的这个是不是得力，是不是能够按公司的正常的流程。”对，做出对公司最好的一个这个决策，我觉得它关乎到领导对这个部门的一个印象，所以这个面子我是一定要争的， 所以关于这个你是不是职场大脸啊，还有就是职场面子这个问题，在广告之后，我们和关总一起畅所欲言，一会儿见。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 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通过一直播和活力982为大家呈现的视频的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3种方式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你是职场当中的大脸吗？这个大脸呢，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我就是脸盘子比较大。另外呢，这个职场当中的大脸还有这个一语双关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或者说呢，是不是别人愿意给你面子的这么一个角色。大家在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首先，各位认不认同就是所谓的这个脸大的人不怕丢面子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你是不是认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大脸，他确确实实是把这个面子这事儿看得不太重要，或者看得很重要？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如果这个事儿呢，大家就是把面子呀和脸大这个事儿，他的这个逻辑关系弄得不是很清楚，现在也可以跟我们招弟儿保持线下的互动。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2030。关总您知道吗？就是招弟儿现在好多人加他，特别火，他比我火。重点是加了他之后就是求相亲。问招弟儿，你男生女生啊，是不是单身呢？我现在都不知道招弟儿是何许人，也不知道是一个男孩还是女孩。我也对他充满了好奇。所以招弟儿，如果你此时也在一直播，出来告诉我一下，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让我也可以就是在节目当中啊，这有点面子，至少我这么吆喝一声招弟儿出来了。千万别告诉我你没在听节目。特别不给我面子。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高级顾问，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关林凤关总。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啊，我们也说了关于面子在什么样的场合它会很重要。 其实我也突然想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叫黄清光。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的风有点大。黄清光先生他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小提琴的二级演员。就是他呢是经常出入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大的就是这样的场合，在剧院演出，然后呢他平常是享受惯了那种鲜花和掌声的。但是在40岁的时候赶上了我们国家的那一次下岗潮，所以他就失业了。失业我总得生存下去怎么办，他父亲就说你跟我去学开锁吧。你想一个拉小提琴的手， 那个手 修长的手指 都不能要上保险的， 没错，就是比关节的手还漂亮，关节手特别漂亮。关节让大家看一下，我很长时间就发现， 但是我的手肉 很修长，修长的手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不能做这个事情， 丢不起那人， 丢不起这面子。他说我是出入剧院的人，我怎么可能去做开锁这件事情？后来他父亲说，你现在面子没有你的那碗面来的重要， 是 你这马上就没饭吃了。 对 啊，你要那面子重要还是去超市能买得起一袋面重要啊？ 对。 后来这个话他也是让他就是很难挨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想通了，就去学这个开锁。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受一些白眼，因为他之前享受的那种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开锁这个工作就比别的工作要这个低下一些，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的落差，所以他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然后也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别人的眼光的看待啊，你看他原来是怎么样，你看他现在怎么样。后来呢他就索性想通了，就是我只要把钱赚到了啊，我把我这个家养得起了，其他都不重要。后来他就钻研这个开锁这件事情，成了当地著名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八桂锁王啊，就是桂林的这个八桂锁王。也用这样的方式赚了很多的钱。就远比他原来在剧院做这个演员要赚得多，也过上了非常殷实的这种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拎得清什么时候我该要什么，然后这个面子他到底重不重要的事情。 没错，你讲这个例子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就是当时呢其实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和讨论的这么一个北大才子陆步轩。当时呢他这个放下身段，放下北大的这个这样毕业生的这样一个北大高材生的这样一个光环，去卖猪肉。当时很多人就议论和讨论说，那么北大的这个培养 这么好的资源， 这样的 对他的这样一个培养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对， 但是他通过他这个所受的教育和他不一样的视野，然后他把最后做到个人资产超过180亿，700多，在全国有700多家连锁店。那你能说他就不如一个比方说去到这个政府机构当公务员的某一个北大的学生？这个从世俗的意义上讲更成功吗？ 没错，他创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对 远远超过这些世俗的眼光。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他而言他一定拎得清说什么对我是重要的。那个所谓的可能看上去更体面的工作可能不适合我。 对， 那这个可能在别人看来，这个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像这个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做一些我们所谓的体面的工作。那假如说这个工作在别人眼里头属于这个下九流，那觉得我这个书就白念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使得咱们现在造成了这种人和岗的极度的不匹配，造成了很多毕业生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最后却不能够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这个工作。 对， 也使得这样的一个观念使得很多人年轻人在择业和创业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说这个职业这个行业适不适合我，而首先考虑的是我要进了这个行业我有没有面子，别人会不会因此高看我一眼或者看不起我。 对， 脑子里头如果充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念头的话，就很难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没错，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一种这个您 一开始强调的就是一个自己是不是自信的问题。 没错，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真的是开豪车带所谓的大金链子，各种缠的这个手上的、脖子上的、脸上的、耳朵上的，他未必是真正的他内心自信的人， 是 反而是那些把这个企业还有他自己的文化做得很大的人，他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修饰。 没错， 他不需要用这种东西来装面子。比如说我原来在节目里也举过的例子，扎克伯格， 嗯， 他就一直开的是经济型的小轿车， 对 啊、然后呢穿的也是 T 恤， 包括他的太太，华裔的他太太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理念。 对， 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人，是我身边的案例，这是我的朋友，最早也是我的听众， 嗯， 通过听众然后最后大家成了朋友，就是长隆集团的创始人苏志刚先生。 嗯， 他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穿的是布鞋， 嗯， 然后到现在用的都还是非智能的那种小手机， 嗯， 啊，就是我们最早用的这种手机。然后呢他也不避讳说他当年就是卖猪肉起家的， 嗯， 就是很多这样的关键词联系到他身上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在当下就是大家把这个经济物质在这个发展阶段大家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评判是不是他成功的时候， 嗯， 能代表一个人面子的时候，你把这个东西、嗯、你真的看得不那么重要吗？ 嗯， 他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得太重的话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长隆、 嗯、没错， 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真正让我挣面子的东西。 对， 如果我开豪车然后我把我自己包装得那么好，但是我的这个资产一直在就是我的这个营业额，我的数据这样大数据一直在往下走下坡路，我觉得那个是我特别没面子的事儿。 没错， 反而我觉得我这个数据一直在很看好，我企业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我觉得这是我足够赚面子的事儿，我不需要靠那些东西来装饰我了。 是， 所以这是一个人真正内心自不自信，什么样的东西能给他面子， 对， 把这些事儿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对，其实呢说穿了你的面子不是别人给的， 对， 是你自己挣来的。 没错， 而这个挣不是靠你这种争强好胜斤斤计较来挣， 嗯， 而是靠你的成长，靠你的实力， 嗯， 靠你的业绩挣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面子，你要叫什么，咱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嗯、 其实面子也是一样的、 嗯、 挣面子你要通过正当的渠道，通过合适的方式来挣、嗯、这个才会让别人所谓的看得起你，给你面子。 没错， 否则的话你靠一颗玻璃心让谁都不敢轻易的跟你说话，都不敢跟你去有正常的交往。 嗯， 这个我觉得你可能觉得别人给了你面子、 嗯、 但实际上别人只是敬而远之， 对， 避而远之罢了、 嗯、没错，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我们中国的汉语言它是博大精深的。 嗯， 给你脸多了， 嗯， 是吧？这估计让我们的这个外国友人是很难理解的。What's this? Give me face, 对吧？就是给你脸给的多了、嗯，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有很强的攻击性。 嗯， 那这个脸呢，就是脸面的问题。 对对， 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想，别人会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嗯、 哎，那个关总给个面子， 嗯、 咱一起吃个饭， 嗯， 见一见这个人， 嗯， 所以您觉得这个面子的这个别人给不给这个面子跟自己把这个事情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刚还是刚才说的这个给不给你面子，还是说你值不值得给面子的问题。 没错， 对不 对, 对， 如果说我跟你吃饭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嗯， 我们不一定说非要给对方通过一顿饭给对方一单生意或者给对方这个什么好处， 嗯， 只是我在这个跟你这个在咱们这个互动的过程中、 嗯、 我们彼此感到愉悦， 没错， 这个就够了。 对， 假如说吃饭的过程是啊你必须得喝这杯酒，你不喝这杯酒你就是不给我面子，如果是这么一个互动关系的话，那我想这个面子不给也罢。 对，其实江湖上对于这个面子这个事儿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我曾经看过就是说任正非 嗯 说过一句 话，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的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语录， 嗯， 就是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可能成为成功的人， 嗯， 他这个脸呢可能就是脸面，就是你不要过分在意自己的脸面， 对， 你才可能会成功。 是， 其实关于这样的鸡汤我们身边有很多， 没错， 我们经常会听到关于这个面子的一些说法，我记得好像李嘉诚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些面子论， 对对对， 嗯， 没错。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段话啊， 嗯， 这个说是李嘉诚说的，我没有去仔细的考证这段话， 用不用我帮您问一下 是不是 李嘉诚？就是我可以通过他身边的他的红颜知己周凯旋小姐来求证， 肯定给你这个面子。 哎，对，就是您先帮我打听一下电话号码。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啊， 嗯， 就是说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你已经成长了。 嗯， 当你用钱赚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当你用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一个人物了。 嗯， 当你还停留在那儿喝酒吹牛，不懂装懂，死要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嗯嗯，没错， 我觉得这段话说的很有道理，不管他是不是李嘉诚说的， 就是他确实是这碗鸡汤够浓，我觉得干了他绝对是大补的。 嗯， 我个人很认同，他其实是关于面子的三个阶段。 对， 就最后那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个完全是不谙世事，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奔着成功去。 嗯， 他可能只是想通过一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社会尊严。 嗯嗯， 就是我不把它放在所谓的用面子来换成功的这个人群里面，反而是前三种是特别有道理的。 没错， 就是你面子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对， 我们尤其是最后一个程度，你用你的面子足够去赚钱的时候，那就是人物。 是， 所以我在想我处在这三个哪个阶段。我现在有没有靠我的面子去赚钱，我跟我们的出品人大圆需要好好聊一下，你到底是怎么看上我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我脸真的很大吗？ 还是因为你的个人品牌 对对 对，够亮， 也许还是因为我认识李嘉诚的这个红颜知己吧，周凯旋。可能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呀。所以我是特别认同您刚才说的最后一类人，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 太多了， 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某时某刻。 嗯， 就是曾经我印象有一个小品， 嗯， 就是郭冬临， 嗯嗯， 好像是和买红妹演的一个小品， 嗯， 就是他去吹牛，他可以拿到火车票， 嗯，对， 都是 然后往里贴钱， 对，然后自己穿军大衣， 这个，弄得自己这苦不堪言， 特别狼狈。 他跟他的所有周围的人吹牛，说他那个跟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卖票那个有铁哥们关系，能买到那个火车票还不用加价， 嗯，对， 然后周围的人都信以为真了， 嗯， 一有要买车票就去找他， 没错， 其实他贴了钱去买高价票给 人家，而且是熬夜排大队， 对对对， 买来的， 没错。 那其实他也会说，我因为这个事儿，你看大家都对我很尊重啊， 对，给我面子， 把我当回事儿， 把我当个人物了 啊。我们科长出去还给我带礼物回来，一走开就是各种一次性牙刷，住酒店给的。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最后那个状态， 对， 就是完全游离于我对自己的一个否定， 对， 和对周围环境的这种不自信。 这样 的 人往往是他没办法通过个人的能力去让别人给面子， 没错， 所以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让别人给他所谓的面子， 嗯， 让别人看得起他。 对，其实包括有的人，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个朋友说做销售的， 嗯， 对于做销售的来说，这个脸面是特别需要好好说一说， 嗯， 因为做销售的人可能经常会说你要脸皮厚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脸皮厚是一定要有尺度的， 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原来说去这个海底捞， 嗯， 也有很多的这个书啊，说海底捞的神话不可复制， 嗯，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企业文化做的一个恰到好处， 对， 你看他那个销售。有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所有的想不到的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沐春风。 嗯， 他是一个很有尺度的一个把个人的颜面和顾客的这种 脸面都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 对， 如果他一进来就是对你各种没有原则的陪笑脸，或者你说什么他都全盘接受的这种情况，其实消费者的体验也是 不好 的。 对对， 没错。 那个包括以前有一段时间在服务行业讲那个柜式服务， 对， 这种完全值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尊严于不顾，尤其在咱们这样的国家啊， 对， 咱们这个都讲人人平等嘛， 对，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推行这种服务，其实是让客户是顾客是很不舒服的。 没错，我其实带我母亲去过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所，就是用餐，当时呢就是那些孩子们给你端上来水的时候，他端到你的位置上，他就跪下来，因为他坐的那个地方也是和他这个柜，就是你互相的这个接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他那个尺度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过来一跪，当时把我母亲吓了一跳。 就是他虽然老人尤其受不 了，老人他是虽然 我又不是地主婆， 对，他 又不是小丫鬟， 干什么？我说妈妈，你看人家周围都这样。然后老人说他这样我很 不 舒服，我虽然我年龄很大，但是我也不舒服。你干嘛让人家小孩子跪着那什么？我说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公司的文化，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反而成为他们独特的一种消费文化。后来那顿饭吃的，其实我和我母亲心里都很不舒服，我是全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有什么样的不妥，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已经形成的一种这个消费习惯，或者他们的管理模式，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她那顿饭吃得很不踏实， 对， 她就老觉得你给我递一样东西就跪着，我成什么了？ 没错，好像我 因为他们那代人，没错，他那代人他的很多东西是根深蒂固的。 对，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们两个在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特别习惯花了钱，你就理所当然去享受所有的服务，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是 说那些孩子他可能拿的这份工资，但是他未必愿意真的是跪到那个地方给客人服务。 对， 我说那我们已经去吃的，他说如果你不去吃这个饭，如果更多的人不去吃这个饭，因为这个不舒服， 他这样的模式就 他就会被改变。 对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 对， 就是你要不接受这样的服务，他自然的不会去有。您刚才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他们的颜面也是需要被顾客慢慢的给矫正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面子和这个所谓大脸的这个关系，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和判断。有很多人为了要所谓的面子，就像刚才说的，做那个自己往里贴钱或者熬夜排队去帮别人买火车票的事儿。其实在职场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呢为了个人的成长要放下自己所谓的面子，另一方面呢也要善于对那些不正当的去使用自己的，打破这种岗位界限的，给自己把一些所谓的苦活累活都甩给你的，那你也要勇敢的说 no。 对 啊，因为有很多人年轻人职场觉得说我刚到职场来，谁交给我让我干什么我都得干，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没错 啊，这个也还是有界限的。 对， 所以这个度怎么去把握，这个在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是需要他们慢慢去体会。 没错， 慢慢去学习的。 就包括咱中国那句老话嘛，死要面子活受罪。 对 啊，你是要，如果我就愿意承担这样的结果，那你就不要把它当成罪来受。 对， 对吧，我就愿意为了我这个面子所有的一切我都买单。 对， 那如果你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你又觉得自己很委屈，你就不要去要这个面子。 对， 该争的时候你可以不顾所有人的眼光去争这个面子。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光是活受罪，有的时候是死要了面子他真的就死了。不是， 是 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历史上的这个例子就是项羽。 对对对， 乌江边自刎，他就是因为兵败，他觉得无言以对江中父老，江中父老不在乎好吗？ 没错， 你有这个骨气你可以卧薪尝胆。 对呀、 对吧，你可以在兵这个东山再起。 对对 啊，他就是把这个事拎不清。 其实最对的起江东父老的是他东山再起， 没错， 而不是乌江自刎。 对，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拎不清这些利害关系， 对， 让自己的这个颜面、性质甚至是性命，全部的就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这个是最拎不清面子的一种人。 对，这个项羽是一个极端好面子的人， 没错。 包括他没有去杀刘邦， 对， 也是因为觉得我是大丈夫， 对， 我不能用玩这种玩阴的去杀你， 没错， 我要杀你，咱们就刀对刀、枪对枪。 他根本不把这是一种兵法， 对， 把这个事儿把它拿出来看，他只是觉得我就是堂堂七尺男儿，我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 没错， 我就不应该用这样的小伎俩。 嗯， 他根本不把这个当成是兵家的一种所谓的兵法，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很多历史真的是它就是一面镜子。 对， 你要的是什么？就是坊间传的，刚才我们关总说的这个李嘉诚的这一套东西啊，不管是不是李嘉诚说的，我觉得他都很适用。我们也特别愿意把这样的东西分享给我们的年轻人。所以今天节目最后这点时间，如果我们要给大家来支招的话，关总您梳理一下，会给大家支一个什么样的招？就关于职场的面子也好啊，大脸也好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选择职业或者是选择我们去在哪个领域创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搞搞清楚，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选择一个让别人看得起的行业或者职业更重要，还是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行业和职业更重要，啊，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职场中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同事也好或者上级也好，在互动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错了，我们在跟别人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些什么误会，这个时候我们要勇于放下所谓的面子，放下我们那个内心的那点小骄傲，去勇于跟对方承认错误， 没错， 或者去消除误会， 这 个呢才能在跟别人的互动中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中，我们比方说你觉得你的能力可以胜任更高一个这个层级的职位了，或者说你觉得我可以申请加薪了，这个时候你不要怕说，哎，我要万一说了人家给我驳回来，我多没面子呀，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你可以勇敢的跟领导说，我愿意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我现在能力也锻炼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怕被拒绝。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中经常会有人欺负老实人哈，会这个把一些这个不属于人家的活甩给人家，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勇敢的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勇敢的说不，否则的话你永远不会说不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有可能最后你没有时间去做本该属于你的那个职责范围那个工作了， 就是切记不要为了那点面子做烂好人。 对，是的。那也还有一些呢，就是比方说领导或者同事出于对你的不够了解，给了你一些这个超出你能力范围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这个时候你要勇敢地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我 hold 不住，我不能胜任，也不要怕别人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怂啊，你能力原来这么差呀，我看错你了，也不要怕，因为你如果因为你的能力不够胜任，耽误了这件工作，影响了整个的项目， 那 个最后才是最没面子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期节目通过刚才关总的总结，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梳理，就是先这个想要面子，你要先学会面对没面子。 对 吧，你要去学会没面子的事情，我要去应对它，去面对它。 对， 你要想要面子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放下所谓的面子，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能力去挣回面子。 对， 这一切它都是一个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过程。 是，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各位做的就是我们是授之以鱼， 对， 告诉大家这个工具怎么去用，但是真正的你们想要把这个自己的职场经营得非常的好，风生水起的话，就要学会 审时度势，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该要面子， 对， 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放下这个面子， 是 这个才是最后可能会赢得真正面子的一个关键所在。 对 啊，我们用了一个绕口令结束了， 有里子才有面子。 没错，最后这个歌曲呢叫开不了口。有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比较在乎这个世故人情的， 对， 很多时候是开不了口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时候就应该开这个口了， 必须开口。 对，就是最后关姐说的这句话，有里子才有面子， 对， 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是的， 好，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关总来到我们的节目，明天再来呗， 谢谢大家， 再唠快钱了。感谢大家，明天这场有高招，我们再见， 再见。 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